有路途，前面有夕阳，前面有云霞随雾散，幻化的烟霞使你更明丽，沿途上事事与成功。 是一首苏有朋的老歌《珍惜》，继续来听陈明演唱的《等你爱我》。这首歌呢，是1999年的电视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片尾曲。 许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。

情感瞬间。你曾有不平凡的心，也曾有很多的渴望。当你仰望中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草原玩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，没人在上班，我们放假偷一点闲，咱不多花钱，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，小心说爱心里真甜。哪怕再爱不能念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新鲜保留原味，浅尝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能见太伤，见面就更依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，小心说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念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浅尝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。保留原味，